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广购物元宵佳节送福利了，3月1号至3月3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5%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真是越来越高了，不仅仅是过年过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饭桌上啊，肯定少不了一道美味，那就是鱼了。 哎，没错，尤其是我们能吃到一些更有营养的深海的或者是进口的这种鱼种的话，一定是家家啊嘱咐妈妈一定必备的。 嗯， 因为吃这种鱼呢，首先是对我们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的好，再来呢深海鱼它的污染是比较小 的，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哈，就是来自于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罐头的一个组合。 嗯， 其实一说到挪威大家都知道，哎呦，世界上三文鱼的产区当中挪威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 是的是的， 如果能吃到挪威的生鱼片或者是刺身的话，一份也要180块钱了。 嗯，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样品质，全部都是挪威进口的。 对， 嗯， 这个三文鱼啊它是深海鱼了， 对， 它里边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高哈。 哎， 富含有DHA 和 EPA 这两种啊。 其实咱们去买深海鱼油的时候冲的就是这两种营养物质。 是的，而且说到三文鱼啊，很多人的这个吃法呢都各有不同。 对， 有些人喜欢吃那种生的，就刺身的， 刺身的 啊。 嗯， 当然刺身的话呢，说起真心话，如果不是新鲜的啊， 嗯， 那种速冻的，如果您开动以后再吃的话呢，它里边呢会有一些 寄生虫或者是口感没有那么好 了。对，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嗯， 另外很多人说了，我吃三文鱼我就吃日本的。 嗯， 当然日本的三文鱼呢也还行， 嗯， 但是跟挪威的比的 也比不了。 因为世界上呢有几大三文鱼的产地，其中就包括挪威的。 对，因为挪威呢，嗯，它是属于北大西洋深海，北欧的这个地方呢水域是比较冰冷纯净的。 嗯， 而我们的三文鱼呢是深海500米以下的这些三文鱼，在产卵之前生长3年左右，它吸取了500米以下深海的这些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营养元素等等这些，然后自己的身体非常强壮了，在它回流之前我们马上把它迅速捕捞，然后传动运回国内来，再给它入味加工。 嗯， 所以呢吃到的这个三文鱼的肉质是就像您直接去挪威吃一样，非常紧实的大块的，入味十足的，所以买过这个三文鱼的朋友都一定会回购的。嗯， 所以大家吃三文鱼一定要注重它的品质和产地啊。 对， 因为产地不同的话呢，也直接造成它的这种口味啊、它的营养啊，甚至它的安全性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刚才呢，于丹说了，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呢是来自于挪威的，而且我尝了， 嗯， 味道非常好啊。 对。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也是精心来调配的啊。 是的。 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 嗯， 有豆豉的三文鱼10大罐，香辣的三文鱼8大罐，加起来48罐啊。 没错， 这个组合真的是量非常大，48罐。如果在市场上这48罐 已经是1100多块钱了，因为一罐是22块钱，48罐1000多。 嗯， 但是在今天呢，咱们北广听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价格就是299块钱， 让我特别吃惊的价格，299。 对， 您就可以把48大罐的酱香的、豆豉的、香辣的三文鱼罐头拿回家， 一罐也就6块多。 是的， 是挪威进口深海三文鱼。 嗯，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注意啊，大家 对于这么好品质的哈，而且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您赶上了就多订一些，咱们囤一点哈。 对， 我记得有些朋友在春节前就买了好多阿尔蒂的三文鱼， 对， 但是过了节以后全吃完了，所以呢就打电话说你们还有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吗？正好也今天满足大家的要求， 对， 所以大家呢赶快来订购，我们的产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我再说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豆豉的三文鱼10罐，香辣的三文鱼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299，299您拿走48罐，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 对，6块多钱。但是给大家保证，您吃到的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挪威进口的三文鱼。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吃三文鱼啊，真要是问它是哪儿的三文鱼， 哎， 因为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啊，挪威它有一个绵延不绝的巨长的海岸线啊，是数之不尽的深海峡湾的国度。它那个冰冷清澈的海水啊，生长的这个环境，培育出了非常优质的三文鱼。 周老师，刚才啊，您也是直接吃了一罐了哈，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咱们这三文鱼打开之后，不像外面那种鱼罐头碎渣碎泥特别多，又有添加，又有鱼骨头的， 而且油乎乎的 啊，然后鱼汤又特别多。咱们呢是汤清无油的，而且鱼皮、鱼胶、鱼肉连在一起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每一个人啊，打开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之后，都是震惊了，哇！这么大块，然后吃进去呢是那种饱满紧实的口感，大块肉就像在吃鸡肉一样，吃肉的口感来吃挪威的三文鱼。其实前几天我也去了趟日料店哈，就吃了一个三文鱼的沙拉，那一份三文鱼的沙拉80多块钱，当时我想为什么我不揣两罐罐头来呢？ 其实呢这个也可以做成沙拉的， 对，真的是 切成小丁啊，跟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蔬菜啊 完全可以， 对，您是想放沙拉酱也行，不放更好了，因为咱里边鱼汤浇上去之后放一点小番茄，然后放一点这个生菜啊、放一点苦菊、紫甘蓝等等，这些轻轻一拌，晚上吃第二天您再上秤都不会长秤。 对， 嗯， 而且呢这个三文鱼啊，它是经过厨师给精心调制的， 对对， 它本身那个味道啊就非常诱人、 尤其是咱们特配了30罐酱香嘛，是北广听友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之前我们的酱香味只有20罐，后来大家说，哎，发现这个酱香味啊比这个香辣的孩子老人更容易接受，然后呢我们又多加了10罐，所以直接从之前38罐的组合升级到了48罐，一罐6块多钱，真的现在6块多钱去买一个单独的寿司卷可能都买不到。 是的，而且呢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劲爆，到目前为止呢阿尔蒂三文鱼的这个销售，我们应该说合作有3年多，快4年了哈、这个组合是一个特别难得的组合， 没错、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所以大家呢遇到这样的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我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一个组合啊，有酱香的咱们是30罐，豆豉的10大罐，还有香辣的8大罐，一共是48罐。那如果市场价的话得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大家可以把48罐的既有酱香的、豆豉的、香辣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我发现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它里面没有刺儿， 没有刺儿，就哪怕有的话可能也是一根大的，就用手直接就可以拿出来了。 对对对， 其余的呢都是这种完整的大块，您可以吃到鱼皮的、鱼胶的这种 Q 弹，又可以吃到鱼肉的紧实，然后整个一大口像在吃肉一样，但是却非常的鲜，一点腥味都没有。哪怕小宝宝可能不太喜欢吃鱼的孩子都能吃进这个三文鱼，因为它真的很下饭，很好吃。 对，也就是说这个罐头吃起来真的是特别过瘾，里边都是那种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对对 啊，我只能描绘到这儿了、 真的很好吃、 好的， 因为刚才我们俩也是直接吃了一罐。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啊，既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大罐，香辣的8大罐，一共是48罐，市场价要近1000元。那么今天我们价格只要299，合一罐呢也就是6块多钱啊。 是， 像这么性价比高的组合、应该说在原来也是很少出现的。 对，但是我们今天组合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是的、也是经朋友们的这个电话哈， 就说哎呀还有没有，因为很多过年过节都吃完了，所以这时候他需要再备一些阿尔蒂的罐头食品啊，在家里边咱们备着，因为你无论是自己家里吃，而且还是出去游玩，另外有的时候拿几罐在单位里边当下午茶吃都是非常好的。 对、 所以你别看48罐说这么多呀、其实真是吃不了多长时间。 对、 大家都爱吃， 老公吃一罐，女士朋友拌沙拉吃一罐，孩子早餐吃一罐，这一天就是三罐了、这48罐也就能吃两周。 是 但是两周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价格组合我都不敢给大家保证。 是的， 所以听到这档节目咱们两组三组囤货没有问题的。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今天这个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啊，因为呢酱香的是有30罐，豆豉的有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啊。那么市场价呢，一罐呢叫120块钱， 22块钱一罐， 22块钱， 这48罐市面价格1100多。 对，但是今天我们299、 对， 299您可以拿走48罐的，既有香辣的又有豆豉的又有酱香的啊。好的，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阿尔蒂这个品牌呢，我们跟你们合作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哈。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非常喜欢，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品质非常的好，关键是价格也特别的合理。当然你给我们的价格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低， 当然了 这里边有广告宣传的意思在里面。 对对对，因为很多朋友在3年之前，可能很多北广的听友朋友们还不了解阿尔蒂这个品牌，因为在我们沿海城市已经是很火了。然后呢我们是跟北广进行到合作，您来宣传我们的品牌，然后呢我们给个更低的价钱，也让会员朋友们占到实惠，所以才有这样组合。说实话，您到大连或者到丹东的任何一个阿尔蒂专柜的门店的话，一罐都是22块钱，而且没有任何的折扣，因为挪威深海三文鱼它的货源现在已经越来越紧张了，不可能再给大家做到降价了。我们是一个直接广告置换的价格才能做到6块钱吃野生深海三文鱼，这在我们沿海城市都很难相信的一个价格，真的很低。 所以我刚才说了，也是有推广的意思在里面。 对对对， 虽然在大连那边非常有名，但是北京啊，知道阿尔蒂这个罐头食品的品牌，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 对， 因为跟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有一定的功劳，是吧？ 对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再次为大家来介绍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罐头食品，它是挪威三文鱼罐头。那么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又有香辣的。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大罐，香辣的8大罐，一共是48罐，口味非常的丰富。 没错，而且我们的品牌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是上市企业，而且是24年专做出口，同时是请到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代言。蒋欣小姐啊，之前呢，因为她第二年直接续签了，然后我们就工厂的人就有人问她说：“你到底是喜欢吃我们的哪一款罐头？”然后她说：“肉罐头和鱼罐头我都喜欢吃，尤其是三文鱼罐头。” 她还挺会挑的。 对，因为首先是高蛋白低脂肪有营养，对吧？再来呢，大块大块吃鱼的感觉，尤其对于这些吃饭按不上点儿的工作比较忙的人啊，特别喜欢吃咱们的三文鱼。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味道调的还非常的适口，无论是酱香的还是豆豉的还是香辣的，真的非常好吃。 对，又下饭又下菜，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个三明治，又可以给孩子做早饭，又可以来做一个海鲜粥，老人孩子家里的男士女士怎么吃都行， 非常方便。 对， 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特别的丰富，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那么酱香的呢是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这就48罐。那么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如果过日子的话，咱们得精打细算，是吧？而且要有眼光的人，赶快来多订几组吧。别看48罐，真的，您回去要吃的话，真的停不住嘴儿。 对啊， 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可能都喜欢， 可能2个星期就吃没了。 对， 但是咱这个组合什么时候再有，也不敢给大家保证了。或如果您听到的话，三文鱼挪威进口的品质就在这一档了。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现在很多人呢，无论是在家里面，刚才说了，有时候累了不想做饭了，或者出去游玩的时候带点这种健康的食品啊、小零食啊等等的，或者是呢，有些人上班了，这个早上起来不愿意早起，咱们当早点做早点，或者下午的时候他们饿了，当点加餐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下，这一顿饭的成本6块钱， 是的， 而且你吃深海野生的三文鱼都是挪威进口品质，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孩子、老人、家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是的， 像这样的一个品质和这样的一个价格，只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在其他任何通路都不敢保证有这样的组合。 是的，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哈， 真的是。 好了，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既有酱香的，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那么酱香的是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 的八罐，一共是48罐。那市场上呢，一罐就20块钱左右，那么这48罐呢就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299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元宵佳节送福利了，3月1号至3月3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今天在直播间里边是您的两位老朋友，我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 我们俩陪着大家啊。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卖的非常好的产品——小型海参。说起来啊，特别有名，为什么呀？因为我发现，在北京越来越多的小秦的门店开始铺开了。 其实小琴姐这个很多人不太了解她的故事哈。小琴姐呢，她是真真正正受益于海参之后，后来致力于想把，她本身又是大连人嘛，想把大连的好的海参真正的聊自身，让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吃到好的海参，然后能像她一样。她原来曾经小琴姐也说过，说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拥有更多的健康，所以一生致力于就是把这个小琴啊，用她自己的名字所做的牌子啊，用他的自己的名誉来做的担保，这种好的海参让更多的朋友去吃到。所以在我们北京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小琴海参来进行合作，让所有的朋友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的辽刺参。 哎，刚才呢李想说到了就是小琴这个品牌的故事，但是他也提到了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辽刺参。 辽刺参， 辽刺参和其他的这个海参可真是不一样。 咱们跟大家可以说说哈，什么为什么叫辽刺参好，辽大家说辽刺参，辽刺参指的就是在辽东半岛这个海域，在这一片海域当中，你看啊，中国辽东半岛在下万南属山东半岛，有辽参，有鲁参，鲁参接下呢还在万过了这个长江口之后还有闽参，福建现在也有沿海参。 南方的海参嘛， 对吧？那么为什么大家要认这个辽参？有很多人说，第一，闽参那边长得快，咱就不说了。但是就鲁参和辽参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能差多远？可是为什么辽参卖的比鲁参就贵呢？ 为什么呢？ 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海参呢，正常是在海底30-40米，在这个地方生活在礁石当中。辽东半岛那个地方，那它得有食物啊，它有一个独特的洋流。洋流从海底所过，带来了海参所需要的这些浮游啊营养，所以在这儿的海参它本身长得就茁壮，它的营养价值相对就更高。 对， 所以呢你别看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就差那么点，鲁参卖的价格就是比辽参要差那么一点点，哎，就差这么一点点，但是它的营养它的价格就有差别了。 辽 刺参， 这是第一点，因为辽刺参它的生长环境必须是在比较纯粹的、比较干净的这个海域，您吃起来吃的全都是它营养的本身，没有别的杂质。 您要是有兴趣去查这海参的营养，现在这个都可以去查嘛。海参当中，你说有人说50几种营养，50几种营养素，对吧？说几种都有，但是那是那个科学家的自己的人家自己理论的研究，咱不说。反而那么几十种的营养当中，你说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啊，它10几种，对吧？啊，它都有。然后人体所必须的自己不能合成的那么几种，它也都有。 比如说海参皂带，它特有的， 对吧？你说它这个脂肪极低，对吧？胆固醇零，对吧？啊，然后呢，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这是大家都有的营养。但是有些东西是只有海参有，别的没有的。特别辽刺参有，你比如说海参素， 海参 对吧？啊，你比如说海参皂带， 对 啊，你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这些东西对人体好处特别大。但是呢，这些东西只有海参有，别的没有，所以每年坚持食用辽刺参是非常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辽刺参被称为海洋当中移动的黑色营养宝库。 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 的 营养非常丰富。我们吃到这个辽刺参的 其实机会啊慢慢的越来越多了，用它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我们说海中有几珍几宝嘛，鹩刺身在当中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据我所知啊。 但是我们要说一个海参真的好的，我们说在这种所谓的真的是海里所长出来的这个海参，价格是不便宜的。其实小琴姐给咱们虽然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给我们大家吃一实惠，挺实在的。 怎么实在？ 我告诉你啊，1380块钱， 1380块钱，因为一般在这个饭店里边，一根是这个200一粒，今天1380块钱， 饭店吃 给我们带给多少？ 你能吃10根，差不多吧，十粒差不多， 对 啊，138，但是今天不是十根，首先我们要说海参大小，即食装。速冻封的，对吧？ 速冻的， 30克一根儿，一个人一天15克就够了。 对， 30克 老两口可以 一根儿，中间一切，哎， 两个人吃， 海参筋都给您留着呢，对吧？您踏踏实叫海龙丝，1380，您要去饭店吃，能吃10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是10根， 不是10根， 不是20根， 不是20根， 不是30根。我们直接给大家40根， 40根 小琴的冷冻即食海参，30克一根的 鹩刺身吗？ 鹩刺身， 正宗的鹩刺身， 40根正宗的，你算算这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 但是，这是我们的一组，我们在今天是给大家1380块钱，是两组特殊活动， 两组，但是还是这个价格， 80根，1380不变， 1380 只限我们直播时间，1380块钱，2组80根不变。 理想来了，给大家带来实惠， 而且李红别着急，我告诉你，还有今天不但是80根拿走，直播时段当中，今天小琴姐特批再给大家两样好礼， 什么？ 第一，再给大家配有2两一包的，配10包，加起来也就是2斤。沁州黄小米， 您回家做这个小米 疗身，小米疗身嘛，对吧？小米疗身放点鸡汤进去更鲜。 沁州黄的这个小米是非常好的，它那颜色啊、口感呀、什么的，都是受到市场认可的。 对，给大家配了2斤小米儿，对吧？这是第一个好礼物，因为当年小琴姐也是小米配疗身这么吃出来的， 我觉得非常有诚意。 还有一个大礼，就在直播时间，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10根鹩刺身。小琴海参， 你这么一绕给我绕糊涂了。 我给您梳理一下， 1380块钱， 90根， 30克 冷冻即食海参，加2斤沁州黄小米， 嚯， 就在此时刻， 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本档的直播当中，就在北广购物的这档直播， 是的， 1380，您能带走90根啊，整整90根，30克每根的即食海参，小琴品牌的，而且还给您10袋沁州黄的小米儿，抓紧这个机会，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今天咱这个力度可够大的。 是啊，我们要身体更加健康。 对，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坚持每天像这么海参半根就够，老两口中间剪开，一人半根，每天吃，坚持一个时间段是以45天为周期。如果能45天还能再坚持到90天是非常好的。所以为什么配 9， 对，小琴姐为什么给大家配成90根的组合，就是因为90天是一个周期。所以呢，老两口都滋养3个月，90天之后您再看看那身体状态完全不一样。 哎，正好是一个90天的大循环。今天这个组合，我们以前把这个40根的组合给您翻倍翻成80根，而且仅在直播当中我们还给您再送一模一样的， 对， 10根90根。您说您平常在外面买海参可能买的并不是正宗的鹩刺身，可能买到正宗鹩刺身以后花的那个钱您每天吃心疼，但是今天不会，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380块钱，您能拿走90根小琴的冷冻即食海参，而且还送您10袋每袋2两的沁州黄小米，您在家里边可以自己做小米鹩身， 是的， 非常好的机会。拿起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么一个大品牌用的是正宗的这个 鹩刺身， 而且今天这么一个有力度的组合 活动， 我觉得咱们在家里边比如说自己吃也行， 对， 或者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提货券，随时想吃随时打电话，小琴姐给您直接派人送到家里去， 非常好，就是 或者您孝敬父母、 随时想提随时提， 对，您把券给天南地北，只要在中国境内，都给您送。 刚才李想说了，孝敬父母，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抓紧这一个实惠的机会给您父母买这么一个礼品送过去，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暖心的， 冷冻即食的老人自己家里发多麻烦呀，是吧，冷冻即食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化，马